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请到的还是咱们三地化新闻的一位老朋友了，也是这个香港可以说是职业旅行家了吧，林辉。好，欢迎林辉。 大家好，大家好。 也是著名的社运青年啊， 是 曾经在香港也是非常风云的一个青年的智库 林辉，最近 的总干事 刚从开罗回来，对不对？ 对，刚刚上一个月在开罗回来，就完成了，其实还没有完成，因为我就去了13个月旅行，就完成了一半我的环游世界之旅。 走了多少个国家？ 这个有点复杂，基本上我走了26到29个国家。因为为什么说26到29了，就因为有些地方那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国家，所以就比如说北塞浦路斯吧，塞浦路斯分南北嘛， 是， 就南边的就大家整个世界觉得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北边它是实质上是一个它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地方，然后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去会承认它是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叫土耳其， 对， 所以就很难说它是不是一个国家了。另外好像巴勒斯坦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存在吧，所以就有点有些地方就不肯定它是不是一个国家， 这都不是常见的旅行的地点哦，什么巴勒斯坦和北塞浦路斯， 也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就我是比较喜欢去一些比较冷门一点的吧，冷门一点的但也不算是很什么危险的地方，但是一些冷门一点的地方就可能游客比较少一点，然后能够自己去探索的地方也比较多一点。 是，你有在 Facebook 上开一个专页哈，就是也是定期会告诉大家你的旅行计划， 有啊， 到了什么地步。 有，我觉得因为我看一个专业叫和我一起游世界，然后也拖赖了，现在有15000个 like 了，对，但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我过去一年的旅行，就很多人说，哎，你这为什么这么有钱，可以去环游世界？ 哎，我也想知道。 对，其实我是没有的，因为我是很穷的，但是我就比较幸运，因为我能够有一些专栏在香港的一些报纸杂志，还有一本在马来西亚的杂志，我就定期给他们写专栏，可能每一 个 月， 这个算起来一 个 月也几千块钱吧。 我们之前访问这个陈小磊的时候，当时问陈小磊说你怎么样生活，陈小磊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靠写专栏。哎，这个我要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专栏的收入一个月，这能透露吗？ 其实 专栏真的 说实在不多，因为但是因为我去旅行的时候我花费也不多，所以我大概因为我一个月其实写挺多文章的，我大概一个月写差不多20篇文章， 二十篇， 所以大概可能7000-8000港币左右吧，每个月，所以不是很多。说实在的，在7000-8000在生活，在香港要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交房租交了6000块。 对啊，但是我就因为我能够一起一边去旅行，一边就把我旅行见到的东西就写成文章，然后从写文章去赚钱，然后这些钱去旅行。 哎，这有点像当年三毛的这个 是吗 方式哈？三毛当年就是拿了台湾那个联合报的资助，然后就一路写，然后比如说走到哪里发一篇稿子回来，就有下一站的旅费了。 对对对， 而且都是叫做流浪的感觉，是吧？ 哎，而且我就不太喜欢用流浪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老是觉得流浪本来它是一个很苦辣的一件事，因为真的，因为流浪通常是说他去不到他终点，也不知道，有时候他连家也不能够回去，所以好像我之前我跟另外一个朋友陈志远我们就 陈志远， 对对对，我们就讲了一个讲座，就叫流浪，关于流浪的，然后我们就很多朋友来听的时候，就打算来听一个非常浪漫的那种旅行故事，背包客的那种， 吸引了大量的大龄文艺女青年。 对，但是问题就是他来的就非常煞风景，因为我们陈志远他就说的就是这流浪旅行的一种历史，就从 徐霞客。 对，徐霞客，还有就大语文，就那种就 波西米亚人什么的， 对，马可波罗就是那种，他反正就走了很远的路，就不是真的那种旅行那种。我的更煞风景，因为我谈的就是难民，我在说一些我在旅途上见到一些难民的故事，因为难民本来它就是一种非常 惨的一种存在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很多时他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可能甚至被自己的国家追杀。 嗯， 然后他去到人家国家，他不能够回去，然后他只能够在人家的国家就等待，人家的就制作。不能够工作，不能够受教育，然后那个世界也没有什么的政客会给他们就有一些支持啊。通常就用广粤语我们说，他那政客基本上就会抽水， 嗯， 就是 占他们便宜， 占他们便宜，对，就说他们哎，你们就来这里就拿我福利啊， 嗯， 然后换我治安啊，所以你们最好就走了，然后就把这种东西变成他们选票， 嗯， 所以香港也有一个这样的政党，所以我觉得还非常惨。然后我在旅途上，其实我遇到很多不同的难民，这也是我旅行里头一个新的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题材， 嗯， 所以就也跟他们做了很多访问写了一些文章，就听他们不同的地方的难民在不同地方生活是怎么样。 所以说到难民，我们还想到应该是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问题，应该 巴勒斯坦有，对对对，巴勒斯坦的问题就是他不光是难民了，他是整个国家，他整个地方的都是变成了一个Occupied land， 就是一个占领区，基本上给占领了，就变成了就给其他人统治， 犹太人定居点哈。 对对对，很多那种，所以你知道，好像因为我去了那个是约旦河西岸嘛， 嗯， 约旦西岸它有它在大概十年前它建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围墙， 嗯， 这围墙比以前的帕林围墙还要长三四倍， 比柏林墙还要长， 对对对，还要长三四倍。然后它把整个约旦河西岸跟那个以色列中间的边界就起了一堵墙， 嗯， 然后就因为他说哎我不想那个巴勒斯坦走过来就放炸弹， 嗯， 所以他起建这堵墙的时候，他建在哪里呢？他当然就是说哎我当然是建在那个两个地方的交界中间，但其实不是交界，它是偏向那个巴勒斯坦那边多一点的， 就是以色列又占了多了一块。 对对对，话是说巴勒斯坦少了一块，一大块，然后他在建这堵墙的中间，他就把很多人就不能够住在那边了，就要把他迁移啊，然后就赶他们走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对，然后在巴勒斯坦也可以见到很多的那种检查点， 是 很多关卡，就那些巴勒斯坦人他要从这里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要申请很多文件， 没错， 然后再可能排一个早上的队，然后才能够过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有很多电影都是关于这种情况。 所以你从巴勒斯坦去的话，会经过以色列吧？ 我是先去以色列的，先去以色列。 但是我之前有听说这样的说法，当他们看到你护照上有以色列签证的时候，你去巴勒斯坦会有麻烦。 巴勒斯坦应该没有麻烦，因为巴勒斯坦基本上是给那个以色列管制嘛。 嗯。 但是要是你有以色列的那个。盖印、在其他地方就可能会麻烦， 在其他阿拉伯国家， 可能在沙特阿拉伯，在约旦，在伊朗，可能会麻烦。但是现在可能以色列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盖章不受欢迎，所以呢，他基本上他会 单独给页哈。 入境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张小纸章，就放在你的护照里头。走的时候他会问他就问我你要不要盖章。然后我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哎，那你去过以色列萨拉热窝科索沃还有贝尔格莱德 啊？ 那去这些城市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经历过战火的，那跟你以前想象当中， 对 对，或者说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画面一样吗？ 其实怎么说，其实我们都是生于安乐的一代吧，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战争，对， 所以特别对我来说，战争是一种很遥远的一种东西。 嗯， 所以我在这次我挺想去看一些战争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的东西，就也不光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些是比较近的一些，就巴尔干半岛，就是那个前南斯拉夫他是在90年代的那个战争，他是一个比较 好，不应该说好看，就是一种比较靠近一点的那种感觉， 现代 的。但是我也在好像在德国啊，在波兰啊，我也看了很多就第二次二战的东西，那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那种啊。在但刚才说萨耶沃还有这贝格雷德，他们其实是现在还能够看到很多关于那个时候战争的一些剩下来一些历史，好像在路旁很容易见到一些楼房，它外墙全都是子弹孔，很多就是破破烂烂的那种，就是明显的就是打仗之后又没有拆掉，就还在那边。 所以这些都是时间可以说是比较长之前的这个战火了，最近的这个动乱哈是在埃及，也是你刚刚从开罗回来。 对对， 埃及的这个局势我个人一直还比较好奇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请林回来讲一讲埃及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跟我们在一起的是这个香港非常少见的职业旅行家林辉。好， 旅行者吧，我比较喜欢用旅行者，我很怕那个家那个。 没关系，你年纪再大一点就成老人家了，这个很快就成名成家。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你刚从开罗回来哈。 啊，对 对。 开罗，我之前在这个《纽约客》有一篇文章讲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讲一些考古学家在这个开罗当地做这个法老墓的发掘。他说在埃及这个地方啊，你感觉到时间流逝的概念跟普通的地方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你动不动每天，他说考古学家每天挖出来一个陶罐，我就判断它是500年呢还是800年，所以说我今天在这里过了一天还是两天，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地方你感觉时间流逝的特别慢，但是在开罗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动荡啊，哈，大家认为又感觉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快，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又非常贴得近。在这样一个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林辉在第一手现场的经历是怎么样？ 其实我最后一站去埃及，其实是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想看一看那个政变之后的埃及是怎么样啊。但是说就最基本的就我见到的东西了，其实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说乱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因为也过了3个月了，但是还会有一些示威，还会那个政府那军方还会杀人，还会，因为其实他杀了好几次了，因为我去之前2个星期他刚刚才有一个示威，就是穆斯林巴德胡，就穆斯林 兄弟会， 他们搞了示威，然后军方就杀了50多个人，所以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最一般来说，就其实是非常安全，还是就有点不方便了。不方便就好像是因为他们逢好像我在那边的时候，他每天都会有宵禁，然后逢星期五晚上，他宵禁是从7点钟开始的，晚上7点钟开始，就非常不方便。 对啊，星期五本来不是应该大家有一些娱乐的？ 对啊，对啊，对啊，他星期五跟我们星期五不同了，因为他们星期五就好像我们星期六，因为他们星期五跟星期六都是公众假期， 是， 所以我朋友说啊，为什么他要星期五晚上不让人到街上了？就是因为星期五是假期嘛，所以要是有人示威的话，可能他们就在下午就开始示威了，然后就政府就不让他们就 overnight 就过夜不然的话就可能一整晚上都会示威，就怕会变成一些就他们不想见到的一种情况，所以就逢星期五7点钟了就要大家回家了，平常就是晚上1点钟开始，所以这个情况就变成把开罗交通就本来已经很差劲的，本来已经堵车堵得很厉害，现在就堵车再厉害一点，所以然后还有就是好像有一些火车班次就取消了，然后有一些地方我本来想去也去不了了，所以但是就在这个不方便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我最大感觉还是跟当地人去谈论他们过去几年的那个情况，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你知道 埃及这几年情况是怎么说，好像是非常大起大落那种嘛。 对， 很多朋友就他啊，两次的那个啊大型示威都有参与，就是2011年的那个、 穆巴拉克下台， 对，穆巴拉克下台，茉莉花革命，那时候他们有上街、然后成功就把那个穆巴拉克拉下来，然后啊，去年那个啊，他们第一次的那个民主选举的时候，就兄弟会他赢了 嘛， 选上，然后啊，但今年就他。上台以后不够一年，就再一次大型示威，就啊，然后就军方有一个政变出来，就啊，兄弟会就从那个啊天堂跌到去地狱，因为他本来就是 现在穆兄会是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嘛， 好像没有，但是他整个领渡层都给抓了，都抓了，然后他还是会有示威，然后啊，然后当地人的感情就很复杂，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把穆巴拉克拉下来的时候，其实同时间也是对那个军方觉得很不满嘛，因为军方一直就跟穆巴拉克就勾结在一起嘛，就变成了独裁专政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当那个要把那个兄弟会拉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军方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game player， 对， 就变成了他政变就把那个兄弟会拉下来，所以很多人就很复杂，他觉得军方是一种不可撬的一种不可靠的东西，但是。他现在他也不相信那个军方他们做法，然后但最大问题是对埃及的民主就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做， 他不信任军方也不信任穆兄会，那 对对， 他信任谁呢？ 没有，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是一样的，就好像穆信兄弟会他上台以后，因为以前穆巴拉克的时候是贪污很严重嘛，兄弟会上台以后贪污还是严重。但是那个得意的人就变成了不同的人，然后他们之间有很大的那种利益的冲突，就好像以前的既得利益者跟新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会有一种很大的利益冲突。当然，这个也kind of 就是那个军方把那个兄弟会踢下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利益嘛。所以非常非常复杂，但民间的感觉就是我们每一次上街都把一个政府拉下台，但是我们生活就没有好起来。 你知道埃及有一句古话，就是说埃及是个好地方，我们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从来不属于我们自己，这是埃及人自己感觉的，因为从来都是这个被别人所利用和各方所控制下的这么一个土地。我有一个不太恰当联想哈，你说在埃及也说局势非常动荡，而且是民间的运动可以说风起云涌，就是我在最初认识林辉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角色印象，就是林辉也是本地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非常拉风的一个人物，可以说80后你是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就包括把自己绑在那个石柱上最后一个被清场的保卫天禧码头保卫皇后码头，就是你在去过这么多国家之后，你也亲身是感受到所谓这个民主所付出代价，那对你自己在政治上的一些概念上有没有一些冲击， 有没有和这个埃及的抗争者交流一下， 至少有感受在不同国家感受到催泪瓦斯的效果， 对，其实我有约了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就问他的想法，因为我对他们就很有兴趣了，他们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为面对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一种情况。 而且这次在人民广场抗议的人里面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其实对对，年轻人会特别多，然后但其实是不同的人都有，我是 觉得他们会怎么样来看 呢？他是一个全民运动，因为他上一次他把兄弟会拉下来的时候，他是整个国家是1000万人示威嘛，所以但我回应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对民主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民主是很非常重要了，也是一种好东西在但是有些国家他们其实是他们有整个制度它的历史走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他们要走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把 民主变成一个他们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种文化。 嗯， 因为好像埃及是一个很惨痛的例子了，我觉得。 嗯， 叙利亚也是一个很 叙利亚 也是一个很惨痛的例子，他们还在打仗。因为我其实很想去叙利亚， 嗯， 但是进不了，现在也 比较危险一点。 每一个人都说你不能够进去，因为危险。 嗯，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尼泊尔。 嗯。 因为我去尼泊尔去好几次，这次我是第三次去。 嗯， 我最记得他上一次他们有一个选举，就是那个他们推翻皇帝， 对皇室 制度的时候，他们之后有一个选举，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刚刚就在尼泊尔，就特意去看他们选举。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毛派， 对 毛派赢了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他们之后会怎么走，因为马派他们是以前是没有执政的一个经验， 嗯， 他们本来是撑杆子走出来的一个政党，但是他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最惨的是他不。过去几年他基本上就在尼泊尔的政治上他动不了。 嗯， 他动不了不光是他的原因，而且是他跟其他的党派的一个拉扯下来，就变成好像那个时候他们选举是选出一个叫要制定那个宪法的一个会议嘛。 嗯， 那个是最大权力的一个东西，他的宪法搞了五年都搞不了，然后现在他要在他刚在选举的时候就是重选，因为法庭就说旧的那个不成了，一定要解散，要重新去得到人民的授权。 嗯， 所以再选一次。 嗯， 然后这一次毛派他就失去了很多支持，他自己本来也分裂了，他一两年前也分裂了，就好像香港的社民联一样，就从激进变成了有一些说你不激进我再激进一点的那种分裂。 嗯， 所以就很惨，那看到他们整个在民主路上就他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民主。 嗯， 但是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军方的原因，就因为独立军队军权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就是政治上大家寸步不让。 嗯， 就觉得要争夺的权利。然后也可能是因为人民他们没有一个很对民主很习惯的一个 认识和意识上也不够。 对，所以就不像香港了，香港就对民主其实很认识了，香港其实很有相比这个国家，香港其实很有能力去 handle 去掌握他们自己的民主的制度，但是偏偏我们就没有了。 嗯， 这就是另外问题了。 这样一圈走下来，埃及也好，这个尼泊尔也好，有什么启发吗？你刚才说的这个接触他们的这个民主的道路或者社运的这个过程 啊，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没有想得很通。 嗯， 因为我觉得这条路太不容易走了，就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差了也不见得，也不见得，因为。尼泊尔好像之前在他们选举之前，他们为什么要去推翻 皇室 了？就是因为之前皇帝太烂了嘛，烂的就大家都受不了，所以要把他推翻。好像亚拉伯之春、 嗯， 为什么那个穆巴拉克要给推翻？也是因为他们太腐败了嘛。所以可能真正问题不光是不是民主的问题，就是可能是 执政能力 贪污，他们对人民的那种蔑视。 嗯， 就没有真的重视人民的他们的需要，所以就当一个政权他们没有真正去面对人民的需要，他们就最后就当然也是走不掉那种给推翻的一种命运。 嗯，我想林辉的旅程也不光光是开眼界哈，还有是修心灵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像你在印度有一个禅修的经验。 对啊对啊，那个是我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好，这个咱们先休息会儿哈，待会儿听这个林辉来讲讲他在印度禅修的故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旅行者，哈，不是旅行家，旅行者林辉和我们在一起。 大家好， 哎，这个林辉刚才说的在印度禅修的这个故事，禅修是什么？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那个就是英语就是 meditation 啊、meditation 就是 冥想，有一个 冥想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翻译了，但我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叫内观， 内观 insight 就是像就看自己，往里头看自己， 眼观鼻观心， 对，还有对关系就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名字了，关系就是观察自己的呼吸，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因为我们要在那个打坐的时候就不要想其他杂念什么的嘛，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专注于自己的一呼一吸，因为我们不断的一呼吸嘛，不会停的嘛。 我有个问题，当我做专注于自己一呼一吸的时候，我突然会睡着。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会的，因为你真的是集中精神在想在。留意自己的呼吸的时候，还有就不光是呼吸了，还有就是好像皮肤上面的一些感觉啊，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 技巧，就是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的 身体上、对对对，就是他反正他的技巧就有点像，就是说把自己感觉抽离自己身体，就好像这身体不是属于你的，但是你可以去感受是什么，但是不会觉得，就好像你觉得痛，但这个痛是你可以感受到，但是不是在你身体上的痛，好像有点玄妙， 所以这感觉你以前从来没有过。 对，反正我也不是非常掌握了。 为什么要去做禅修？ 其实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因为这跟我为什么出门旅行有点关系的。出门旅行的时候，我就想在香港的生活太压迫了，我觉得就太忙碌对自己都 没有自己变得 好像有时候会觉得没有自己了，因为每天都是在看不同 的 新闻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做很多那个政治评论， 对， 就每天起床都是看报纸、 看别人的事情、 看电视、看新闻，然后很快的把一些新闻就消化变成一些新的观点，就要再写出来给读者去看，所以那个时候就好像自己就那个人就好像很每天都很忙，都好像就拿来很多资料从我身上就冲过去，然后就明天又来一次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想给自己一个重新去跟自己对话的一个时间，所以我想在旅行的时候，我想要不要再做多一点呢，就不光是旅行，然后去旅行之中再学一点不同的技巧，所以有一些朋友我有两个朋友呢，都是非常非常喜欢旅行的人，都是跟我那种就很爱动，去停不了，就去不同的地方，就非常好奇的那种。那他们就也试过去打坐，其实有一个他是非常 expert，在非常 厉 害的一个， 就打坐能够取到什么效果呢？ 我先说为什么我会过去，所以因为他介绍说，哎，你应该是去试试。我想他们跟我一样都是这么爱看不同东西的旅行者我应该可能也会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整个过程就是我去了一个 course， 那个课程就是一个其实免费的。他就你可以去捐款，完成之后去捐款，那他基本上你吃你住他都不会收费，然后这是十天的一个课程， 什么人都可以去报的吗？ 是什么人都可以去报，像其实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的那些中心去可以去做，我就挑了一个在印度的一个南边的一个小镇的一个 center， 然后在里头就十天里头就不能够说话，不能够有眼神接触，不能够有身体接触，然后也不能够带什么手机啊、电脑啊、报纸啊、音乐啊，什么全都在里头，基本上全都不能，然后也不能够吃肉，他每天吃的是素食， 吃素 所以就变成了好像基本上都是他要 断绝在外来的所有的一些刺激， 嗯， 就你没有其他刺激了，没有新闻啊，没有朋友啊，没有人跟你谈话， 嗯， 所以你就专注于自己的感觉，然后每天四点半起床就开始打坐， 嗯， 就每天会打坐十个小时，可能每一般的两个小时会休息一下，然后可能吃饭啊之类的，所以就这种情况就维持十天， 嗯， 其实很有趣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很难集中，因为就那种魂魄就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手机不在身边就跟没了魂一样。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要你就坐在那边就什么都不想的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嗯， 但是慢慢可能两三天之后就开始能够集中专注于自己的那个 时候的感觉。你是什么都不想呢，还是想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啊？有趣的是在这里，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感受不同。对我来说，我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打坐十个小时，基本上你不可以想其他东西， 嗯， 就不想东西了。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又不想东西了，所以然后你又没有外界的刺激，所以当剩下来的时候，你能够有。自由思考的时候， 嗯， 就很多东西从里头就浮出来了， 是吗？ 就爆出来了， 比如说 是浮出来，是爆出来。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一些决定，以前可能就放在那边觉得可以慢慢等啊，就不用这么快决定的东西就放在那边。 你举个例子看， 就 重大人生决定，比如说结婚。 对，其实就是结婚。 真的呀， 真的，因为 在那边想通了。 对，因为 想通要不要结婚的 是想通了，决定不要结婚了。 不想通要结婚，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就我跟女朋友说我们回来就结婚了，因为我打算去2年的旅游嘛。 嗯， 就但我女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好了，她知道我是很想去做这件事。但是他也很不开心，就是我要走2年了，这个是很困难的事。然后他说我觉得要是要有诚意， 嗯， 去维持这段关系的话，就应该有一点付出啦，我还是一点承诺了，所以说我回来之后我们结婚吧。但是对我来说，其实结婚不是一种就我非常非常想的东西，我觉得结不结婚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女朋友会听到哦。 他知道的，没关系。 嗯， 但是后来就我在那个打坐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要是我求婚的话，应该会怎么样？ 连求婚的办法都 是打坐。对，要 是 我结婚 的 话，婚礼会。 看来真的是打坐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 想。对，这个是自我毁灭的一个过程，很明显。 所以打坐结果之后，就是你决定要结婚，并且是连求婚的方式都想好了。 有不同，就是不光是觉得要结婚而是我觉得这件事是我想要的东西。这不光是一种责任，因为以前是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哎， 想清楚， 你说到这个哈，我听过一模一样，但是结果相反的故事，就是在印度做禅修哈，我认识了一对朋友，这个男女朋友吧，也很长时间了，在那边禅修10天，跟你说的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不能够讲话， 对， 不能讲话，但是眼神能不能接触我不知道。然后10天两个人不讲话， 一睁眼说发现大家没话可聊了， 结束了以后就分手了。 那我可能是幸运一点，还是不幸的，不知道。但是反正对我来说，因为我刚才就说了，每个人的那个结果会不同，有些人都可能会在打坐过程里头看到很多自己的过去，以前是怎么样。我就不同，我是看到未来，所以我觉得我想怎么样，我可能未来我想写书，那书应该什么写，应该是什么题目，我想到了，在那个时候 是 所以就那个时候我想了很多很多东西，新的 idea， 一些新的决定，然后就把那些事情在那10天里头就爆出来了。所以后来我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觉得结婚是一些我想的东西，都不是光是责任的时候。后来我就因为我女朋友，后来我们就在马来西亚我们见面嘛，然后我就在那边求婚了。 真的，恭喜离婚，恭喜你， 应该也恭喜的。 所以你女朋友会跟你一起去旅行吗？ 没有，她在中间会见了我一两次了，在马来西亚见了一次，在欧洲见了一次，然后因为她始终她自己有工作了，所以就没办法。但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坐的过程是一个挺有趣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试一试去打坐。 我的问题是在家里可以做这件事吗？一定得 可以。但是你要先掌握那个方法，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 course 它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它入门的那个 course 就是要做10天。但之后你可以挑一些3天啊2天之类的 course,、哦、入门课程反正最长， 对，入门最难最长的是10天、你先熬过这10天然后就可以了。 会在这过程的某一个时刻觉得没有耐心，觉得做不下去吗？ 肯定会有，有时候可能肉体上很痛苦了，因为他打坐，我好像我们在香港，我们都是地头族嘛，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时候会盘膝打坐，然后腰板挺直的那种，我们基本上不习惯的嘛，所以坐了好几天之后就开始疼了，非常非常的疼。然后我基本上好像我的膝盖在完结之后我疼了1个月， 哇， 对，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永久的受伤了， 这种苦跟你之前 为什么怎么会疼1个月这么久， 是这种苦跟你之前苦行啊什么的绝食啊可能还都不是一样的 差很远的、 所以究竟哪个更苦一些，是绝食更苦还是 其实灵魂真的很厉害、 我没有绝食过、我觉得绝食肯定很苦的、但是打坐这个苦就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但是他的回报也是很好的、 你看这人生真的是开启新的一段旅程了哈。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旅行者哈，不是旅行家旅行者林辉和我们在一起。 大家好。 其实你去过北极嘛哈，那你这次去20多个国家和跟北极比起来你觉得哪个更酷一点？ 更酷还是更苦、 更酷和更苦都说吧。 其实去北极是不苦的，一点都不苦，因为 北极当然很酷了，因为很冷嘛。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去年我跟绿色和平去北极的，但是那个其实也很短暂的一个旅行，就去了8天而已啦，在船上，然后也没有见到很多人，因为当然了，北极就没有很多人， 没什么人， 对， 就北极。 但是我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我当然喜欢看风景啊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认识人，因为我觉得人还是一个旅行里头最有味道的一些东西，最有意思的一些东西，特别好像我这次我在很多地方都遇到一些非常非常热情的人，好像特别在马来西亚，那些人非常非常热情，因为我之前想象马来西亚是我不是太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地方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地方，又不像柬埔寨它有吴哥，对不对，不像缅甸它有一个蒲甘的那个寺庙之类的，马来西亚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去了马来西亚，我前后待了1个多月在马来西亚，然后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就一些媒体朋友一些政治圈的朋友了，一些搞社会运动的朋友了，一些搞艺术的朋友了，然后他非常热情，每天请我吃饭，然后带我去这里带我去哪里，非常非常好。然后但是有一个很让我不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谈到香港，因为很多人都去了香港嘛，我跟他们就说我们来香港经验很不好，就会觉得 香港人 很没有礼貌，很冷漠，好像去茶餐厅那些人是会把那个 菠萝包就甩给你那种， 对，甩给你丢给你吃的那种，然后可能在路边问路也那礼貌不怎么好，也不怎么热情，然后他说对，是因为他们说普通话， 他们说普通话原因。有一个朋友， 哦， 有一个朋友，他就 马来西亚的人，因为他讲普通话，他被当成内地游客了。 对，然后啊，有一个朋友，他就很有意思，他就说啊，我做了一个实验，我在香港就用不同语言就问路，我因为他会普通话、会广东话、会英语嘛，他用不同语言去问路，看情况怎么样。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就是啊，普通话的话，人家很冷漠了，啊，广东话也不怎么好，英语的话突然就等人家很热情了。所以啊，我就觉得啊啊，很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啊，可能你们两位都是在香港生活，然后你们也是主要说普通话的，可能你们也会有类似经验。就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对我来说，一个旅行者在不同地方，我受到的一些善意，一些很好的人，也都有很好的、很热情的一些啊啊啊一些。这款待是对我很大影响的。我会受到之后，我会想啊，要是我回到香港，回到自己家做东道主的时候，我会也会用这种的热情、这种善意去对待其他来香港的人。但是香港人，我觉得好像就是现在觉得内地人没有礼貌所以我们也跟他一起没有礼貌了。所以，但是他没有礼貌的对象，就变成了不光是内地人了，就 所有， 而且所有说普通话的人，那好像觉得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都不重要了。他们反正他们只要是说普通话的都是内地人，说只要是内地人都是没有礼貌，所以他们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没有礼貌。那最后就是你因为这种想法，让自己变得没有礼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其实这也是我之前想要问林辉的，说现在回到香港会不会有些不习惯，因为你说在外国这么多人对你这么热情，而且空气又这么好，那回来确实可能方方面面的感觉到有一点点落差啊。那这个先放一篇，最后想问问你目前的计划是怎么样，就现在还会继续另一半的旅行计划吗？将来回到香港之后，想过会职业发展啊，或者说社会运动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其实因为我还有一年的旅行了，我打算我 接下来是准备去南美，对不对？ 对，先去南美洲，打算找一个便宜的城市，就在可能在中美洲，然后就先待一个月，就学西班牙语，然后就前头应该会在南美洲待半年，就很多地方想去了，古巴啊什么的，全都想去，然后就应该会去非洲。然后就中东、伊朗，然后希望可以去阿富汗，还有就是中美洲，不中亚，就好像乌兹别克啊那块儿，但这也是计划啦，然后计划通常都跟不上变化的，所以看之后怎么样吧，但是就希望未来一年可以基本上把我那个环游世界计划就大概完成就好了， 是。 但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是不是觉得没有地方好去了？他当然不会了，因为去越多的地方，我的名单就越长，就越来越多地方想去，就很 纠结， 对啊， 到底该先去哪？ 哎呀，还有很多路要走啊！这个先记得结婚的时候先通知我们就好了。好，今天再次感谢林辉，也非常恭喜你，好，恭喜你，这个是 也祝福林辉， 好，谢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了。那今天林辉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拜拜。